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请坐。昨晚讲了第八个无所谓，是不是？哦，是不是？第五啊？第八讲了啦，嗬。系啊，今日讲第九，是不是？系啦，九者分文离尘，悉所乜不劫，能令一切多淫众生远离贪欲。呢度第九、第十、第十一呢三种无畏呢，就是讲呢个贪灭呢个贪嗔痴无所谓。哦，贪嗔痴是我哋每一个众生心里边嘅毒素嚟嘅，每个人都有。根据呢一点咧，法咧就话众生嘅心有病，哦，系属于三病。心病咧就一定要心药医。所以乜嘢叫心药咧？咁戒定慧就系心药啦。哦，持戒修定开智慧就可以。对治这个贪嗔痴，这里讲这个贪呢，就多数啊，讲这个男女的色欲，但实际上我们人类的贪呢，是通于贪于六尘，哦，色、声、香、味、触、法，对六尘境界呢，是分分钟都在贪，啊，分分钟都在追求。於是貪得到呢，咁都辛苦㗎喎。譬如話你貪得到呢，賺咗好多錢咁，或者下，啊，好似美國咁嗰啲六合彩呢，一下中到六合彩呢，咁都幾辛苦㗎。喔，哦，呢，這個又嚟訪問你，嗰，那個又嚟訪問你，嗰啲賊又嚟打你主意，啊，都幾辛苦嘅。你貪唔到呢更加辛苦啦，喔，求不得苦啊。所以佛话咧，呢，这个贪咧系最唔好嘅，好多问题都系从呢个人类贪生而产生嘅。再进一步嚟讲咧，呢，这个贪嗔痴咧系能够损害我哋嘅法身，能够伤害我哋嘅慧命，所以叫做毒吓。呢，啊，三种啊，贪嗔痴三种咧系三恶道嘅因嚟嘅，多贪众生一定堕地狱。多嗔众生一定堕恶鬼，多疑痴众生咧堕落做畜生。而家公世音菩萨话：假使跟有累机啊，有累众生咧，佢系贪之无厌嘅。公音菩萨嘅圣号咧，公世音菩萨咧就会咧加俾佢。为乜嘢会加俾佢咧？咁啊，闻分闻离尘，因为公音菩萨因中修行啊。分集用这个此个字呢，分集这个闻性的耳根的闻色，将这个耳色呢是离开外面的层境，离开外面层境又怎样，反闻自己的耳根的性，感恩此呢就能够入流妄所。记得吗？前次讲修正这个耳目圆通呢，是初依闻中入流妄所，所入寂寂动静而上了然不生。啊，咁呢就可以离开外面的层境。既然离开层面外面层境呢，就不会贪，就不会执着。不会执着呢，这个贪欲就会尽啦。贪欲尽呢，就可以持这个戒清净，成就这个清净的梵行。因此菩萨本身是这样，所以呢他的功德呢亦能够令一切众生呢，多淫的众生能够一心持他命呢，亦能够远离外面的尘垢，令到自己心中的欲火熄灭了他。这样呢就对外面的六尘亦都不贪了。实际上呢贪每个人都有的。边个敢话自己唔贪啊？你话唔贪嘅举手啊！冇人举手系咪？ 我都不敢举手。不过看贪什么、我是贪多些佛法，贪多些成绩，这个是好的、但是真真正正修行修到菩萨的境界呢，就连成绩连度众生的功德都不贪了。他不贪而已，仍旧有功德、所谓不见有金刚经说、以是灭度一切众生者，以是灭度一切众生，而实无一众生可度。他没有执着，没有执着啫，是他智慧高超，不着相啫，而不是说没有这个功德在度、有很多事呢，贪的功德大呢，反正来呢功德少，而果不贪呢，尽量随缘随份去做呢，功德反为大。还有将自己所修的功德呢布施一切众生，回向一切众生、即是等于普贤行愿品话普皆回向。怎样叫做普皆回向？将自己所做的功德呢回自向他，回因向果，回事向理。这样这个事上是有限嘛，理性是广大无限的，那我们的功德就变成随自己的理性广大无限。自己一个人是太渺小了，回向一切众生，众生这么多，我们的功德又扩大了这么多、所以呢这个是不贪，不贪之中呢，我们能够随份随力去做功德，将个功德呢布施一切众生呢，反而功德大。如果不是说我做这么多功德分点给你，分少了我功德咯，那这点心呢就太渺小了，太合劣了，合劣的心呢所做的事呢功德不是很大的。所以观音菩萨呢，他能够自己本身不执着外面的曾经，离开外面的曾经，远离这个贪毒，所以能够令凡是持名的众生呢一心念观音菩萨呢都可以熄灭这个贪心、尤其是对于男女的色欲、更加、令你呢是这个欲火熄灭。所以呢就可以得到这个贪欲无所谓。青莲菩萨的名字呢就可以远离这个贪欲，所以得无所谓。第十呢是阴顺阴无尘，根境用现用，无对所对，能令一切奋行众生来之嗔畏。贪是一种烦恼，嗔都是一种烦恼，所以佛教叫我们修忍辱顺境不起，逆境不嗔。对于顺我们意的境界，如果你风起呢就变成是贪了。对于逆我们的境，逆我们心的境界，如果是发脾气呢就是嗔了。所以贪是不好，嗔亦更加不好了。比较起上来呢，贪就好过嗔、因为点解呢？嗔是心中火啊，能消功德林，若免轮回苦，善自负嗔心。所以这个嗔行呢是好紧要的，好容易令到我们呢丧失我们的性命。譬如普通人一发起脾气上来呢、皇帝都是假的了、发起脾气上来呢就乱咁嚟㗎喇。咁所以呢呢、这个嗔行心係好紧要。我哋应该呢係远离呢个嗔行心。咁你话唔得喎，我成日鍾意发脾气点算呀，咁念观音菩萨囉。多念观音菩萨。多念观音菩萨呢自然呢係能够令到你的心火熄。旧阵时呢有一个女人呢成日都嗔行嘅。成日都嗔行，嗔行到点样呢？成日系磨折佢嘅先生嘅，成日将佢嚟先生要磨折到佢死为止。咁呢个情况之下咧，冇办法啦。嗰、那个先生咧系唯有忍咯。但系佢妈妈叻啊！嗱，你哋做妈妈嘅留意一下，点样教你嘅仔咧？咁讲个秘招俾你啊！ 凡是两公婆在吵吵吵吵的呢，都是厌烦的问题。所谓是善言是恶言，无言不成夫妇啊，是土债是横债，无债不来。仔女同埋见熟方面呢，唔系因就系受啦，唔系报因就系报德啦，唔就系报受啦。咁因此呢，嗰、那个妈妈呢就知道啊，梗系前世害过佢啦，我仔前世梗系害过佢，我求观音菩萨日夜诵普门品，念观音菩萨。咁啊，念到好几年后呢，咁啊，有日咧，个仔咧就带住妈妈出去街，咁啊，然后咧就呢个恶媳妇啊，就响屋企，咁啱啱咧就有一个和尚走嚟，和尚走嚟化缘喎，咁嘅时候咁冇人响屋企啊，嗰、那个恶婆咁啊要出嚟咯，咁出嚟嘅时候咧，咁又化缘，咁佢又想发脾气啦。咁呢个和尚话：莫要嗔，莫要嗔吓，前世亦非假，现在亦非真。哦，屎子缩头害，莫使猫儿馋。系你呢只老屎缩翻去，唔好俾猫嚟食你。吓，侧边我啲妹仔睇到死咯，那个和尚唔知死吓，咁样嚟对少奶讲说话。少奶发起脾气上嚟，不得了啊！吓，那个和尚不但系咁样讲，仲揸住个杯捞尾仔，俾佢杯茶咧一饮，噗，喷落嗰个少奶嘅面嗰度。哇！那个妹仔快啲走啊，怕打埋佢啊！点知咧佢跪低，那个少奶奶跪低。跪呢向呢个和尚忏悔。自此之后呢，个先生返咗嚟呢，哇好招呼啊。哦，恩恩爱爱不得了。咁、那个仔就吓见咗醒，系咪真㗎，会唔会冒杀我啊。咁佢妈妈知道啦，佢话唔使驚，由今开始呢你就会有好日子过啦。艳丽是什么意思呢？艳丽呢，那个秀才，那个先生前世是一个秀才，在一间寺里面读书，口状元。怎知猛猛个老屎窿呢，只老屎就惊出来，在那里骚扰他。哦，他嬲得就拿些东西塞住个老屎窿，塞死了个老屎。老屎呢，第二世就变了他老婆来害了。咁但係呢，佢媽媽知道係冤仇嘅問題，所以呢就即好誠心咁樣為佢仔念觀音菩薩，念普門品。因此呢，菩薩呢就變個和尚嚟呢，係化解佢冤仇。咁從此呢就解冤釋結啦。所以呢，凡係有急難嘅時候，無論你有啲乜嘢火難、水難，或者自己本身有困難，只要念觀音菩薩，只要念觀音菩薩咧，自自然然有感應。嗱，感應咧，你或者你有人問我，我好誠心念觀音菩薩，我都唔見觀世音菩薩出現嘅咁。你知道感應咧，有明機明應啊，明機啊，感明明嗰個明明明明中嗰個明嚇。一个明，一个明啊，明机咧系明应啊，明机明应四种吓、啊，即系话你有呢种机咧，唔系显露出嚟嘅。观音菩萨咧就响冥冥中加俾你，但系有啲人咧系唔信观音菩萨啊，呢、这、一个系明机啊，冥冥中系。应该受观音菩萨感化啦，观音菩萨就现身俾佢就明机咧，使唔使咁乸教？使唔使写啊？嗱，呢个系明明明中嗰个明吓，呢、这个就系明吓。嗱，明明中系应该观音菩萨帮助你嘅。 观音菩萨或者用命机显应你。怎样啊？有些人不信观音菩萨，但观音菩萨就给他看到，看到他就信了，这个叫做命机命应、啊、有些呢是命机命应呢，是你的机缘到了，观音菩萨就显身给你看，就命机命应。有些呢命机命应两个都是命，冥冥中加给你、啊、加给了你都不知道。我讲个事实的故事、啊、是在罗省有一间是卖花旗参的铺头的士头婆，她有一天就来探我，拿了一些人参茶一包水果就来探我。来到当然是拜观音菩萨啦，拜观音菩萨呢，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呢，她说法师啊，观音菩萨都不保佑我的。我说为什么啊？昨晚那个贼走就去我屋企偷了我很多东西、啊、我说是观音菩萨保佑了你不知道，假使跟他不保佑你拿了你的命、啊、你信不信 啊， 啊你因为你观音菩萨冥冥中加给你，你当然是跟他有冤仇、啊、是前世欠他的，欠他的还给他，保佑你身体平安，这个是冥冥中加给了你，你都不知道、哦、你所以呢有很多事呢你要想想，有些人就说、哎、我信佛、信到这样今天这么不好的，这样实际上呢或者你的业障是很重很重，他已经重罪轻受了，令到你、哦、你应该要有这种信心，如果有这种信心呢你就可以呢平安度过一切。观音菩萨是绝对不会讲大话，释迦牟尼佛也不会讲大话、哦、所以这里观世音菩萨说有七种能，水能火能劫杀能种种能称他名呢都可以、啊、得到菩萨加庇、啊、得到无所谓。法花经呢是法讲的，是有水能火能一切灾能都得到菩萨感应。观音菩萨又是这么讲，法又是这么讲，观音菩萨和佛不会说大话的。所以呢我们有什么困难呢，我们应该是称念观世音菩萨。现在呢不但是贪欲多的众生念菩萨呢可以取消这些，解了这些贪毒，就是嗔恨心重的众生呢念观音菩萨呢都转他的个性，令他是产生这个慈悲、哦、因为观世音菩萨呢是大慈大悲嘛，为什么得到大慈大悲呢？顺因无尘，顺水自己用这个妙观察智去观这个星尘的音声、啊、不为这个尘所着，不为这个尘所败、啊、所以前面说动静异相了然不生、啊、所以无所对境，无所对的境呢也无能对的心，根尘根和尘都没了，这叫做梦所梦尽，因为梦所梦尽之后呢能梦的根所梦的尘都尽了，那只是得到一个清净现用的宝觉明心，那这个心是光明遍照的，所以呢众生清明呢观音菩萨即刻就看到你，即刻看到你之后呢你就投入了观音菩萨慈悲的惠抱，那慈悲的惠抱怎会还有嗔恨心呢？所以呢我们有一譬如哪个激怒你的时候呢，即刻激怒你，你即刻想发脾气，你就记住我的说话，南无观世音菩萨，即刻就没事了、哦、第十一者曾消曾善命，法界生心犹如琉璃，朗彻无碍，能令一切昏沌性障知阿癫家永离痴暗、啊、这个是疑痴，疑痴的众生呢消尘善明，消尘就是取消外面的尘境，根和尘铁质，善明呢将这个以根的梦性呢回复回头归回这个本觉明性， 咁因為歸翻呢個本覺名性咧，所以法界生心又而流離啦。哦，不但個人嘅生心又而流離，法界裏邊所有嘅眾生咧，佢在觀音菩薩睇起上嚟咧，都係好似流離咁通明透徹嘅。哦，因為佢粉問嘅漏入漏嘅功咧，能夠消滅呢個愛嘅塵啊，歸翻本有嘅真心。因此本嚟具足嘅各本各名妙咧就显现啦。既然内心嘅明啊光明显现啊，外边嘅世界所有嘅身同埋心都系好似琉璃宝咁样，内外透彻，因此咧就无所障碍，无所障碍咧就冇咁盲失咯，啊冇咁盲失就聪明咯。就不會話疑痴啦，啊！有啲人咧真係疑痴得好緊要嘅，啊，頑固執著啊，咁啊呢個係疑痴。嗱，最普通嚟講咧，我哋現實界裏邊有好多人都係好頑固嘅，係嘛？好頑固，好執著。但係實際上咧，每個人都係疑痴。你敢唔敢話自己好聰明啊？世根上嗰啲人咧，啊，讀咗咩啊？讀咗碩士、博士。甚至到一博、二博、三博、博一路博落去，有啲人系读书读完攞咗呢种博士，就攞嗰个博士攞佢，哦，好叻啦，好叻啦！实际上呢个系世根上嘅聪明，所谓聪明反为聪明误，有好多好多做坏事嘅人，佢都系好聪明噶。如果蠢嘅人唔会做咁坏咁多坏事噶，哦。因为点解啊？就系佢疑痴，唔明白事理，唔知道乜嘢之应该做，乜嘢唔应该做。佢唔明白人与人之间系互相帮助嘅，佢以为咧系参选他人，系自己嘅权力，咁所以咧做咗好多罪业。呢个疑痴咧就系无明嘅根本。众生为乜嘢贪就系蠢，众生为乜嘢嗔都系蠢啫。啊，唔明白事理。所以疑痴的众生呢，如果你能够念观音菩萨呢，观音菩萨就冥冥中就加俾你开智慧，开智慧就不会疑痴咯，不会疑痴呢就会反邪归正了。所以说知阿癫家永离痴暗，印度话叫做阿癫家，翻译中国叫做无善心。呢种人咧非常之恶毒，又蠢又毒，哦，又迷又执着，咁啊，进一步咧佢就不无因果，佢认为咧系做善咧系不足耻，做恶不须惧，咁所以咧佢就无恶不作啦。呢种人叫做阿癫家吓。观音菩萨说，如果这种蠢的阿癫家是能够一心称菩萨的名号，就永远就可以离开这个痴暗了。痴暗呢不是说一定是说很聪明的人，而是说你不认识真理，不明白哪些叫做邪，哪些叫做正，不明白这个善因善果，不信这个三宝的功德，这种都叫做阿癫家，都是蠢的人。哦，所以呢这个观音菩萨呢修这个耳门圆通，他能够消灭外尘，善这个梦性呢归于本觉明心，所以他身心好像琉璃这样透彻的，什么都清清楚楚没有障碍，所以令到这个疑痴众生亦不会被这个疑痴暗蔽所缠，而得到智慧的光明。关于这一点呢很多很多故事的，但现在省了故事不讲了。我曾经跟你讲过，记得吗？说我们老师呢海仁老法师呢，你本师里面那张相啊，海仁老法师呢他自己没有读过什么诗的，哦，他读很少诗，是耕田出身的。但是呢 他对着经讲，不是学我这样讲，要写起上来，要对着这些看字来讲，他不是的，对着那本楞严经他就讲了，哦，讲到滔滔不绝，哦，讲呢不是他本人说他好， 整个佛教界都说他好，人家给他一个名字叫做灵验王。咁如果你哋能够去拜观音菩萨，去求观音菩萨，有朝一日咧，或者又可以好似海仁老法师咁样，呢自己本《楞严经》就可以讲噶啦，唔使咪得咁辛苦吓。咁嗱，呢个咧就系消灭三毒，取消呢个三毒。